就好痛苦，总系想尽办法想将佢掹起嚟，过失喺心里边比呢个更加痛，所以我哋唔能够唔觉察嘅，唔觉察咧就系麻木不仁，吉落去唔知道痛咧就系麻木啦。但系我哋而家嘅皮肉冇麻木到，系良心麻木啦。